我哋即刻接听众嘅电话啦、首先啊，黄小姐电话旁边嘅黄小姐你好。 系，我想讲问啊，我想问下咁大型啊，我嗰个电脑咧到而家仲未 up 去 Windows 10啊。 系。 咁呢个月尾就系 deadline 嚟噶嘛，我想问系咪一定要 up？ 我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啦、我其实咧尝试过咧将我部手提电脑咧，我本身买嘅时候咧 Windows 8嘅，咁咧就我有 update 去 Windows 10嘅，跟住我装翻转头嘅。 点解咧？ 点解咧？因为第一就直接嘅 upgrade 咧，好多时咧你都会容让咧一啲问题发生嘅。因为咧佢直接， 我就系惊咁样、啊， 系啊，直接升级啊嘛。 电脑白痴嚟噶，如果佢一有咩问题，我唔识整噶。 所以我劝你就唔好啦，因为佢直接升级咧，好多即系软件上面嘅配合咧，都未必能够做得好嘅、 哦。 特别系 唔 upgrade 咧，冇问题噶。 冇问题嘅，冇问题。用到 可以用嘅， 用到你起码用多嗱、举个例子，你 Windows 8，我相信三年内。 我唔系个 Windows 7嚟嘅。 Windows 7系更加好啲，我更加中意啲。 系啊。我部机系喺美国买嘅，我带翻嚟香港嘅啫。 因为咧，佢有时咧有啲软件咧本身系跟你原厂嗰架机去做嘅，即系譬如举个例子啊，你系又唔讲得牌子，譬如系对唔住啊，唔讲牌子，Sony乜嘢啦，咁先算啦。咁佢自己本身系有啲软件咧系佢自己设计嘅，咁而佢自己设计开发嘅时候，佢未必会因应呢个软件因应你去升级而更新嘅，未必嘅。又或者佢可能要另外再装啦。如果你对电脑唔系咁熟悉嘅话咧，系好容易出事嘅。咁所以咧。我就覺得咧，如果你用得到、用得開心，唔需要 upgrade。佢話佢免費俾你咧，可能你根本上你部電腦咧用得三年之後，你都要換電腦噶啦。而家個世界，所以我就覺得咧係唔需要嘅。 好，唔該曬。咁啊，周博士，我想問下。